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个 我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啊！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唔好以为好得意啊！继续讲添啊，废柴， 乜嘢一模一样嘅， 讲嚟讲嚟，我又开会嘅时候， 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课金？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嗱，呢个党代表陈可玉咧，即系负责同呢个张发辉咧，即系去见张发辉啦，就咪调停佢同李济深之间个矛盾啦，系嘛？咁啊，嗰个经过咧讲得好详细嘅，到最后即系佢都希望呢、這、一个即系虽然好反复啊，张发辉都希望佢咧能够即系参与呢个广东嘅党务同埋政务，系嘛？咁于是大家喺度讲条件。咁陳可玉咧就提出即係幾個問題，第一咧就係要任呢個張發輝做代理軍事，即係代理軍事廳嘅廳長；第二咧就任呢個朱輝日做公安局長，咁以鄧燕華就調任建設廳或者實業廳；第三以謝英白咧就做軍事廳嘅參謀長；第四咧。就張發輝就兼任省黨部嘅組織部長，係嘛？咁同佢傾呢幾樣嘢啊。咁好啦，傾好之後咧，就決定咧就將呢一個建議咧就呈請呢一個省主席啊李濟深、李任潮，係嘛？咁所以決定後，遂請之於李主席任潮任公一一允之。咁而且仲要簽發軍事廳同埋公安局嘅委任狀，點知咧？佢話佢向華意服變動，命令下後辭不就職，調和之舉既未盡如願，而密察張部王其祥之態度亦異常倔強。王一日過於就談，其對於特別委員會既表示堅決之反對，同時對於土堂問題亦有異言。蓋比以為堂需應。应土然必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而不应奉行由特委会产生之军事委员会命令也。如当时以为唐既应应土，则敬土之，何须咬文嚼字，徒事迁移？而且特委会之产生乃凌汉户合作之结果，当各方协商之际，精卫先生亦曾与其间未能发生异议，何能退有异言？王虽无辞，然尊不肯屈服。余念张王对于粤政府之措施，既多作立留粤省援中非良策，那一面劝向华出洋，一面献议将第二方面军移驻潮汕。张王卒立如之劝告，任公遂给向华出洋费港币50,000元、啊、而第二方面军且计划。到朝之後之佈置，欣然預備出發矣。屬以精衛先生竟於此時回粵，復牽無窮之大波。嗱，呢一段敘述就好清楚啊！本嚟都搞掂咗呢個張王噶啦，結果呢個汪精衛殺到，於是就掀起無窮之大波啊！嗱，呢個就係陳可玉關於廣東事變嘅一。个相当详细嘅说明，系咪？ 嗱，呢個汪兆銘咧就喺10月28日去到廣東，30日咧就同陳公博、何香凝聯名發表通電，主張喺廣州咧召開第四屆嘅中央執委會嘅全體會議，即係召開四中全會，並且咧仲要電邀呢個汪兆銘派駐派，即係汪兆銘嗰一派啊，即係汪派啦嚇，即係嘅中央執監委員咧就去呢個廣東開會。但南京方面呢仍然是坚持要在南京开会的那个原来的意见。去到11月1日就由谭元海、孙科就通电各方中委，就促请他们呢就去这个南京开会。而汪兆铭呢就在4日、啊、即是11月4日就复电。被这个即是谭元海、孙科就认为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存在就足以妨碍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的进行，提议在广州或者上海先举行预备会议。而南京方面呢就在这个11月8日就复电这个汪兆铭等人，就认为呢在这个南京的中委呢是没有取消特别委员会的权力，但是同意呢是召开这个所谓预备会，并且认为上海比较适合。咁喺11月9日咧，顾万如、王发勤、王乐平、潘云超等人咧就应呢个汪兆铭嘅邀请就去到广东。咁呢个汪兆铭咧就喺当晚咧召集刘粤中委咧就开会啊，讨论咧喺广东召开四中全会嘅问题。咁但系当日咧就冇结论嘅，系嘛？咁然后咧第二日即系11月10号就继续会议。下午呢就得到蒋总司令已经反国抵沪，并且邀请呢个汪兆铭呢就喺呢个上海即係共商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事宜嘅电文。咁於是汪兆铭就提出呢喺众人之前就决定放弃喺呢个广东开会嘅主张。咁汪兆铭呢就李济深就先行去上海接洽，咁其他人咧就要等呢個汪兆銘佢哋由上海嚟，即係有電文嚟到嘅時候咧，先再行啟程。嗱，呢個我哋講廣州事變咧，呢個係廣州事變之前啊，即係我哋要再講一講啊，呢個點解會發生呢個廣州事變？然後呢個汪兆銘嗰種反覆係嘛，而令到啊呢一個。所以張王咧係搞呢個所謂政變啦，又可以叫做係嘛？嗱喺汪兆銘醖釀喺廣東召開四中全會嘅時候咧，嗱被認為即係李濟深嘅靈魂嘅黃兆宏就唔支持嘅。黃兆宏對於汪兆銘嚟廣東，表示咗既未通电欢迎，亦未表示反对嘅消极态度，系嘛？咁啊，汪兆铭喺28日到咗呢个广东，而黄兆宏咧就早于24日咧就翻去呢个即系广西。咁而汪兆铭同何香凝、金乃光联名请呢一个黄兆宏嚟广东商量政务，咁啊呢个黄兆宏就复佢咧就话要等呢、这个。即是广西的政务略为布置先至去广东。咁由汪兆铭再电俾呢个黄兆宏就话喂喺广东召开四中全会咁你有咩意见呢，咁黄兆宏就好清楚话俾你听佢係主张喺南京开四中全会。并且提出啊即係六项主张，而呢六项主张呢係汪兆铭啊即係好难接受嘅。咁黄兆宏嗰六项主张系咩呢？第一，主张在宁召开第四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恢复中央党部。第一点就要在南京开四中全会，同埋南京系中央党部。第二，应南宁方讨堂，不是代特别委员会对武汉同志、中央同志示威。中央同志就唔可以因为讨堂而设第四次全体会议不能开会，系嘛？嗱，呢個好重要嘅，佢認為南京之所以討伐呢個唐生智，係嘛？ 就唔等於係對武漢嘅中央同志示威，係嘛？中央同志啊，即係不能夠因為土堂而致呢個四中全會唔可以開會。第三就是中央同志就不可加入任何辯論是非，應該努力促成第四次會議以制裁各方是非。第四呢就是第認為呢個四中全會呢是恢復中央最高權力機關，是解決歷來糾紛的總樞紐。如果因為土堂而不到會，不能開會，呢個中央自己放棄的最高權力，中央委員自己分裂中央，咁呢個梗係指武漢啦，係咪？第五呢就是、土堂軍事就既然已爆發，可以不問。如果第四次中央全體委員會開會議決不論任何一方有不服從者，皆聲討之。第六就希望汪先生以領袖資格領導同志不避奸危在南京開會。嗱，呢個喺南京同廣東開會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爭論，係嘛？甚至乎係武漢裏面都有唔同嘅意見嘅，係嘛？咁黃少宏作為貴系嘅呢個即係將領啊，貴系即係嘅軍閥咧，基本上可以咁講啦，係嘛？同呢個李濟深兩個人係嘛，主理當時嘅兩港事務係嘛？由於南京、武漢同埋上海啊，即係要合併啦，係嘛？咁佢哋咧就好明顯係企咗喺南京呢一邊，係嘛？嗱，黃少宏向汪兆銘提出呢六項主張咧，不僅是汪兆銘所不容，而贊成呢個討伐唐生智呢個部分呢，亦都招呢個張發輝同埋黃其祥嘅極恨，忌恨啊！即係你贊成討唐係嘛？咁啊，張發輝同呢一個黃其祥咧，都係充滿忌恨。嗱，呢個係根本主張上嘅歧義係嘛？咁亦都係即係11月17日呢個廣州事變嘅禍根係嘛？咁李濟深既然就嚟去上海啦，咁於是就電召呢個黃少宏去呢個廣州代行佢嘅職務，咁而黃少宏呢亦都電汪兆銘就請佢呢就等佢去到呢個廣州之後先面陳一切，就一齊計請。咁然後汪福電就話喺粵即係喺呢個廣東度等候，咁於是黃少宏呢就喺15日就由呢、這個即係广西就去到广州啊，咁而呢个汪兆铭咧，同埋李济深亦都整装待发，系嘛？咁而呢个黄少宏喺呢个即系汪李准备去呢一个上海啊，咁佢就留住喺广州，系嘛？点知两日啫，就发生呢个所谓张发辉同埋黄其祥啊嗰、那个军事行动啊。酿成呢个所谓第一次嘅广州事变。好啦，咁啊，广州事变咧，即系嗰个前因后果就好清楚啦。咁啊，呢一集啊讲到呢度啊。